锵锵三人行，张老师，这个大名大放的张明老师又来了， 又来了， 张明老师来了。这个我们节目小节目没钱呢，是吧？所以我有一个笼络嘉宾的办法。哎，出书我给打广告。张明老师，听说现在这是连续100周排行榜第一名了，是吧？ 100周，我天哪！ 没有，两周，刚出两周。 北洋也变军阀， 还有他100周，你说完之后就肯定我 一100周我就好了。 对，我已经跟我们节目组布置了，基本上一个人不用买100本，买50本吧，是吧？这支持支持张明老师啊！不过呢，这个宣传完了你的，你就得说说我的了。我们今天想请你聊聊强奸的事儿啊。不是你， 不找我， 不是你强奸，不是你强。哎，你还别说，脸型有点像。哎， 我没胡子， 你老师 胡子。 你别说这个山木嘛， 像那个 山木涉嫌强奸嘛。哎，还真是脸型有点像，长上胡子。 你脸型，你脸型也差不多。 没胡子的山木大叔， 没胡子。 山木强奸门，你知道吗？网上都说了，说山木总裁因强奸门而辞职。我看底下还一备注，畜生啊，连门都要强奸 了。门都强奸，畜生。 对，还有说什么？说现在教育孩子，就说好好学习，吓唬孩子。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啊，男的送富士康，女的送山木培训。这个。咱不能踩货人家啊，人山木培训已经开新发布会，说山木送山木是送山木的个人问题，我们山木培训是我们山木培训。而且呢，就说这个送山木，这个现在这个媒体时代，我发现你可不敢出事儿，你出一个事儿啊，所有的你的这个这甚至是这800年前的亲朋故旧都出来说你。你像这个山木，他现在仅仅是涉嫌嘛，他的一个原个人助理就出来了，就说我有体会，说我引用他的原话，说当时我个人碰到一个感情的这个纠结，这个山木总裁那个时候劝我说，那个时候你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个什么人。你看我这抄他这个名言呢，他说山木送山木怎么劝我啊，说男人就是这样的，对女孩子得不到就放不下，其实搞他5次以后就能忘掉了。要是 他这个助理是男的 啊，说要是得不到强奸也要上，就感觉好像往真是上说。但是啊，我必须说啊，是涉嫌，就是如果最后法律裁决宋山木没有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还得给人家平反。 我还听说说宋山木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强奸都是那种用工具强奸的， 就用刚才那个嘉宾 用工具 按摩棒， 用情绪电就玩强奸。 你说的霸王硬上弓了，更没功， 对，没功，对， 天哪， 没功，对。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从这个事儿我想到啊，虽然我不是刑侦专家，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挺麻烦。强奸案认定，你们想到有一个问题没有？哎，你要说证据好，如果没搏斗呢？你比如我假设一种情境，一个男的有的时候是威胁呀、啊， 对， 那女孩子被吓怕了，就犯了。你我不知道这个公安局办这种强奸，他当时威胁的话，你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 对， 那事后怎么认定？ 也认定，也知道这个女的认为强奸就强奸。 好事，好多事。张明老师，这法院 还看过， 不是事， 我还看过那个什么，我还看过那个就是很多的案例。他说像这个在所有的过程中，比如说让这个女孩子让他一块进房间，给女孩子让跟男的孩子洗脚，反正是该做的都做了，最后他告强奸，也是强奸了，因为他女孩子认定强奸嘛。我最后一步我没让你做，你做了，我所有准备工作都让你都可以做了，到最后我没让你做，你做了，完了你就强奸了。那你说这事儿，你说 那你要照这么说，社会上的强奸很多呀。 但是过去人家没告啊，你就民不举官不究，他告了，这女孩子告了，基本就认定。 你不知道有几挺，我知道不在少数啊。这个神州大地上有些土老板呢，那真跟恶霸似的。他呢就是说你啊，你这个女的，我炒了你。你跟我上不上床？ 一旦牵涉能证明他们之间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时候，比如教授对学生， 我耳闻，咱没看，没见过，没有， 谁家没看呢？谁家没看 A 片呢？ 但听了很多这样事儿， 对， 就各种权力关系。而大学生可能这个事儿更容易犯一点，因为你看起老板嘛，他这个接触面多，一员工好像嗡嗡一堆，你这时候你靠年轻人就几个人嘛。所以他你别说这个机会多了，他犯错误的概率还小点儿；这个机会少了，犯错误的概率更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容易嘛。 有体会的人呢、啊，有体会的人呢、 啊。所以他这叫什么？山木说那名言就是五次就行了，这要不然他再多了他弄不过来呀、啊，这么多人。 山木这种 啊，对对，轮椅。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好，就是他这个出了事以后吧，当然这个女员工在山木就没法抬头了。谁知道你因为网看网上传了好多照片，就是他们山木的女员工， 嗯， 这个有言外之意啊。那他不见得都跟上不上过床，但是就是弄不清，弄得不清不白了。 对呀、啊，我就觉得啊，这个全民族、全社会，所以为什么咱们要科学发展观呢？我认为中华民族啊，一直到现在没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这个社会主流啊，缺乏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什么叫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就胡适讲的嘛，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你好像觉得这个你就没法拿这个要求普通老百姓。对吗、嗯、 但老百姓也跟着吃亏啊。你其实很多那个培训，就我就刚才我就觉得你说中国好多事儿吧，它名目都不一样。你说一个叫培训啊， 嗯， 还有呢是叫还有叫法轮功的，是吧，还有叫传销的，嗯，是吧， 你觉得他们都是一回事儿，是 吧，有的时候就跟你就跟他差不多。你进去以后吧，你不是他们那个他好多人就是有一个记者跟我说他是想去揭破这个传销的这个迷雾。他是根本不信的，你知道他进去卧底之后，最后他觉得我自己倒信了，他自己倒进去了，你知道吗？他自己倒被洗脑了，你知道吗？ 对， 而且我觉得好像很多都是这种洗脑，你包括现在，甚至一些我们就是在搞养生迷信什么的， 对， 他其实都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种一种轻微的洗脑的过程， 而且都不是你说好像一般没读过多少书，老百姓去容易被这个就各种层次的，我就 是 我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朋友哈，就后来很有名，他是本来他是一个学美术出身的，然后编杂志做美工什么的哈，然后后来又去写报告文学，跑到深圳去下海，他说我要是那个不自己不炒股吧，我就没法写的深入，关于这怎么炒股，他我得去调查，我得去玩，哎，最后他自己就玩进去了，然后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炒股专家，然后开专栏，最后一个大案就是他叫后来代号叫 K 先生嘛，然后这人后来就没了，他真的就是越做越大，越大，自己做进去了以后就最后犯事儿了，然后这人就没了。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好像你比如说在美国也有搞这种的，通过这种催眠，你像那个太阳圣殿教啊，或者什么什么的， 魔神教。 但是你总会发现呢，在欧美国家，你就生存在你该生存的地方，咱就说是跟八卦新闻一样，你不是说外国没有，而是它在一个不合适的一个尺度上，他这个社会啊是有这个一些正的支柱的， 对对对， 对吗？咱们这个感觉，你看一阵一阵的这个迷恐、啊， 他这个就是古代也有这个回事，就古代呢也有这种就像法轮功这样的宗教，很多上千种，嗯、就像清末时候上千种这种宗教， 是吗？ 对，民间 白莲教 是白莲，就是大就总称叫白莲教，底下完全都各种各样的分支，各种，但是他也不叫分支，他就自己我就自己另外一个教。但是他都是白莲教这个余系，就是这一脉，各种各样的。他其实说实在，他也没什么事儿，他就是第一练气功，第二呢集体活动，他也就夜聚小散啊，就大家集体活动，就是这个男女混杂，男女混杂集体活动，一块唱歌一块念经，他都是自己那个经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大经，就是佛教经，自己编那玩意儿，就跟那什么自己编那玩意儿，特别朗朗上口， 这个 特别 不能说他不就是 晚上一块活动，你想男女混杂，那时候 干活干活不累， 多爽啊， 多爽 多爽啊，就是他有，而且为什么？但是 他们 但是他存款习惯 吗？ 淫乱，成不了气候，成不了气候什么呢？整个社会主流就是儒家的，他就是边缘，边缘人，边缘 家是 没有。 但一旦社会为你，那不天地会后来就是这个谁的洪秀全的前身吗？ 不是，他这个、 他就发展 天地会参与了一点，后来就被洪秀全各种赶出去了。洪秀全是信这个什么上帝的。天地会 之前， 这 个、他有个还有个洪大权呢、 不是， 那就是天地会的， 那是 被他杀掉了。 对， 那是天地会的。 洪大权是参与进来的，就是他的过程中，在起义过程中参与进来的，不是他的创始人之， 不 是创始人。 他是天地会的，但是他是 不是咱 后来 就彩云深国吗？咱们 不是 我在 天地会、啊、 这些教所谓的，你叫他邪教也好，还叫底下民间组织，在一定的时候，他会转化成另外一个东西的，因为他这个。这么内部的这种秘密会社，这么近的关系，这才是铁的关系呢。 天地会 有一个领袖出来， 天地会还比这个秘密宗教要差一点儿。 一个庙它没有不是规模不是很大，它关键是要集体活动，就是我们有一种 关键集体活动 组织的温暖的，你知道吗？ 对， 组织的关怀。 我发现从至少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从建国后我们都很爱集体活动，是吧？而且我跟你说，集体有气场，我现在也学了点。我觉得人呢、啊，本质上啊，每个人都是个信息能量团儿，他这个互相，你记得当年的严新吗？哎呦，我还真去看过。我跟你说，那个现场啊，是真的，不是盖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包括我。我就在那儿啊，听着他说，我就见那个现场，就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起来了，然后就有人老太太这边就哭了，那边就叫了一会儿啊一嗓子，然后只有听见严新的声音，沉稳的在说，到最后我说我一看这么灵，我也盘腿照他说的，然后他说你会觉得你的眼前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光明， 哎，是心理暗示， 我就觉得我闭着眼睛，我这个眼前啊，哗，温暖亮，到最后我一睁眼。是电视台的摄像灯对着我拍呢， 你这理性 全乱了。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他们说呀，现在中国就是焦虑，焦虑，焦虑，成功焦虑啊，发财焦虑啊，这种焦虑使得人什么呢？就是哎，咱们这中国人还真爱信呢、啊，就是说一夜成功。是吧？还有叫一夜成仙的，就是你看机场，你看那电视机，老围一群人呢，他看什么大师讲，咔家伙这个讲这个儒家企业管理学、成功管理学，听的人呢津津有味儿。然后呢，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养生啊，你说现在哎呦不得了了，最近就是说绿豆的价格几 翻番涨。 谁闹的？不是国家说的什么大蒜价格上涨，是什么人什么 炒， 什么奸商炒作？不是的，是一个叫说是一个叫张悟本的人。这个人呢、啊，我跟你讲，张老师有记者暗访了这么一圈，他那儿现在挂一个号2000块钱，说你要挂一个就是你跟他要方的话就2000块钱，然后你要说普通咨询号300块钱，记者说看一老头要挂，这个一看。排到2012年了，我这事儿给你看到世界末日啊！ 而且这药方就俩字儿，绿豆， 绿豆汤， 绿豆汤，哎呦，几十斤那个绿豆往家里买啊，喝绿豆汤。 我记得上回那个谁， 绿豆的难吃的东西， 什么河南那有一个什么什么大中药中医大师、气功大师，给人弄那个砒霜嘛，不是，啊、叫芒硝，人用芒硝，有芒硝不是吃死人了吗？ 这厕所里很多 芒硝嘛，吃死人了吧？你这个才高明啊，绿豆。吃不死人了，你说你吃吧、你吃一顿下去你也不会必死。 还有就是说你还有苦瓜，中午吃凉拌苦瓜，然后吃这个说肺癌都能治好啊，你知道吗？然后说吃叫长条茄子，你知道吗？ 哎，我遇见前不久遇见一吃茄子的，我 这就是 生吃。 张悟本大师说长条茄子，而且人家有理论的，甭说不科学。张悟本大师说，大家注意到没有？你做这个焖茄子这个菜，烧茄子，你会发现，不管你放多少油啊。 它都 这个茄子把这油都吸饱了。 对， 说你高血压，你胆固醇，你吃吃生茄子，哗一下把那个油全吸茄子里了。 真会说， 会说 高，实在是高， 一般都得会说，前提是说你得会说，你不会说没人信你的。 对， 没错， 就是照你还讲话忽悠。 对， 就是你在那把人忽悠住， 没错， 忽悠住以后呢，就是大家给你一感染呢，你信我信他都信了， 嗯， 不是没主见了嘛。现在包括儒家也是，原来儒家是什么呢？原来儒家是一套这个理智网络嘛，就是说我们的维系社会的。现在儒家变成管理学了，发财。以前哪跟儒家说跟发财有什么关系啊？说这个人们不严厉嘛。好，都变成这个东西了。但是一到你一信就信啊，你不信啊，你不信，你想发财不过就是，你想一夜。你要是你想一夜发财，好多你看跟那个传销的人打掉了传销团伙，这些信徒不肯走啊，你不肯走，你解救都不行，哭着喊着非要干。就是要干 那个，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精神信仰了。就像人失去了信仰，甭说这药真不真了，我的心灵现在靠这个依托了。 靠这个了， 哎呦喂，真是 ，对， 而且 没有主心骨嘛。 你就说他们就说这个一阵一阵的这个全民性的群众性的这个迷狂啊，我就说一开始说的，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美国没这事儿，包括像你说的中国古代，他有个儒家 这个一个你像说我们这个社会你有没有认证系统，对吧？你比如说他们有人查这个张务本张大师还上电视节目呢，对吧？那么上电视节目大家说那上电视的应该算权威吧，然后你在网站上查他的他一看他简历啊，北京什么师范大学中医药专业毕业，卫生部特聘的卫生部的什么什么高级食疗营养专家，可是这记者一问北师大说没这个专业，没这卫生部说我们没聘过什么，没聘过这个专家，评专家是人力和社会资源部的事儿。那么你就 北师大没这专业，那不是 这一下就漏。 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老百姓哪知道你北师大？ 你说是一教授就，所以我就说现在你们这个教授啊，也是臭了街，不是没有张明教授臭了半条街， 是都臭了，都臭了。 你比如说 还剩我一个在外面， 他要挂靠。我跟你讲，你咱们就讲宋山木先生，当然这咱就还说人家是涉嫌啊，不能说人家强奸犯。但是我讲一件事儿，现在啊，华东师大犯了难了，因为华东师大里校园里头有一座楼，叫宋山木楼。说现在网上在争论，说这个楼改名不改名，是当年宋山木捐了100万，人家就成了这个大学的客座教授。 啊， 所以你看，包括香港也很多，什么李嘉诚楼这个楼捐钱的，你都不得有个。你像我从来就不冠名，我知道这事 儿。你什么钱？ 我就要钱，我不冠名。 跟你捐差不多。就是说这个以后枪山人行冠名，就是一你捐钱，你冠个名完了。宋三木枪山人行。 哎，那你说张老师，你是研究历史的哈，我就不明白了。你要说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咱们这个引进西方了，咱们是某些地方按说观念。比那个时候大不相同吧，但是有些事儿一脉相承啊。你比如说最早你讲这个什么太平天国义和团，他利用的某种心理吧，对吧？然后一直到这个建国后，咱就知道最著名的打鸡血。哎， 对， 我跟你说，我现在明白打鸡血，我研究了一下，老说打从小就说打鸡血，打鸡血，打鸡血，到底怎么回事？我今天清楚了。是当年上海的一个工厂，后来改成无线电机厂，开头是个棉纺厂。工厂里一个姓于的人，就是于，姓于的人，这个人呢，当年是中共这个党员，反正是也是一老革命。到后来呢，在一个农村啊做卫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己搞发明了。这搞发明呢，他就有一回啊，这打鸡血怎么来的？他有一回拿温度计啊。插到这个鸡肛门里，发现这个鸡的体温呢 高 42度，他说这个鸡的温度42度，后来他插了多只公鸡的肛门，最后发现平均43度，哎，他就说我试着给自己来一针，来一针之后呢，发现精神好了，而且过3天之后啊，他脚上的那个癣呢好了，于是就开始啊扩大，打，而且跟卫生局啊报告。当时是有你们学术力量的，你知道，在65年的时候，上海卫生局或者什么做过了实验，发现这个有很多不良反应啊，10%几的人有不良反应，然后卫生部还发了通知，就说不能盲目的搞这个打鸡血的这个疗法，这个也有问题。可是你知道吗？这人到后来愤愤不平，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为了研究我这个疗法，我每隔一两天，我养多少只鸡啊？我每隔一两天，我给我自己打。他就说这个。毛主席不是说嘛，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吧？为什么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这个创造性？你知道这是文革的那个还没到文革，66年的时候，搞到什么？最后卫生部又发了一个通知，纠正自己的上一个通知，就打鸡血了。这么着，全国各地那个老百姓抱着公鸡， 对，这样小公鸡小公鸡掉魂了，小公鸡掉魂了，小公鸡抽血，他还好，他是那肌肉注射，他要进步，当时就死了。住一个死一个，那你像那个鸡血注射进血，注射血管里头就死掉了。他打屁股，把屁股打烂了，好多屁股都打了。你像鸡， 普遍我跟你说，普遍 鸡掉魂儿啊！ 这个人呢、啊，咱知道有安慰剂还是怎么，咱不知道。但是普遍反应睡眠好，性欲强。那个时候就是，而且就是这个人姓于的这个人呢、啊，我后来看他的这个他自己写的文字啊，他就说他是打的最多的，他每隔一两天就打一回。他说最近我觉得我身上老有一种劲儿，就是说老觉得我一拳想把墙打穿。 其实文革的时候大家都那有那劲儿。 你听我说，他说我把拳就一拳能把墙打穿。他说我身边的这个小伙子们也觉得也反映啊，我最近这个脾气啊越来越暴躁。 他说我想啊，可能我打的是公鸡血，确实但脾气也感觉暴躁。你知道有个叫朱大可的，他从文化心理上还是什么分析啊，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个鸡血与当年的这个时代的关系你得看看啊。他说当时啊，多少很多人打了鸡血，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革命的烈火燃烧在祖国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所解的悬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你想， 我就听你刚才说的这，也不知道是文革的鸡血效应还是鸡血的文革效应， 这是文革原因之一。 对， 找到了物质原因， 找到了原因了。但是我去真的是有一个感慨啊，就是我们经常容易把这个我们国家走的这几十年的这种就是非常悲剧的这种激烈的革命运动也好，还是什么，归结到一个就找出一个原罪来，比如说这个领袖或者是元凶是谁谁谁，把他吊在历史。其实你要看这个，就是发现我们这是一个整个全民性的一个性格问题。我甚至觉得，就是这个缺乏理性，特别容易跟着一个暗示就抽风了。对，没错，而且也很简单，真的不用，就是稍微有点悬，最好不要有什么推理，都没有这个耐心。你知道，这反而容易使大众就没法。 是这样的，也是抽风，也是他也是练气功，练了以后啪就上树了， 然后就是个猴嘛， 就上树啊，撑着算上树去。后来练气功时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一段，这帮大师一带工一都带工报告，有人就窜树上去了，有人就是平时看他爬不上树的，从窜树上去了。我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是那个研究课团的时候，他也进入这种现象，从窜树上， 而且 然后就拿刀啪啪啪路上拍， 对对对， 刀枪不入， 没刀枪不入，就这种。 而且他比如说他丑化另外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用这种妖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个魏源，你知道他不是写那个《海国图志》吗？现在。总的来说都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开启民智的比较理性的，可是其实在《海国图志》里有很多这种，就是说比如那些洋人异教人呢，他们是吃比如天主教，他们是给小孩受洗之后他要吃那个婴儿的新鲜的心，把他们的心拿出来，他都信，你想就这种传说。所以这种 就咱们他其实利用一个什么人的机体里确实有潜力，可能在某种催眠状态下，你比如一个母亲有时候孩子掉在汽车轮子下，下来了嘛。